喂，大家好，一个礼拜又过去啦，屌，我哋翻嚟咧，今次咧就系讲从经济学嘅角度去探讨友情呢样嘢。咁友情咧，嗱，我就自己有个睇法啦，由细到大，阿妈阿爸教，先生教，就系话我哋要多啲朋友啦。呢、這个世界咧，即系你有咩唔舒服啊，有咩头晕身庆啊，阿爸阿妈可能都未必凑到你，反而你身边嘅朋友咧就或者会帮到你。我真系屌佢老母嘅，即系听佢又瞓直，信佢你又扑直。我近呢几年俾朋友扇捻到摊摊腰，朋友。是我来出卖的，嗱呢句说话是由 Dud Sir 讲的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叫 Dud Sir， 他出来捞嘢捞好捻耐啊，呢句说话真系教到小弟真系用另外一个角度睇咗呢个世界多一次，即系因为呢个世界就系个黑暗啦，唔系佢我唔知呢个世界系咁捻样添。牛医生你又有咩睇法咧？ 首先同大家讲个晚好先，晚好，我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。 屌你唔好讲呢啲啊！仆街，你至少讲呢下时间实辱啦，屌实辱食落去啦，收钱噶我哋。 我哋先使唔使讲播广告或者读文 书？播啦，下集先。 友情呢样嘢好复杂嘅，其实复杂过爱情。点解我咁讲呢？因为佢实在太复杂，复杂到应该我哋从何说起好呢？ 你有冇被人出卖过呢？即系？ 出賣 尤其是朋友啦， 都不可以咁嚴重嘅，但系就勁出賣就試過啦。 點勁出賣法啊？ 哇！即係多得多不勝數啊！真係出賣咁出賣呢個友情咧，喺一講錢緊就出賣友情噶啦， 即係撈皮 OK 咯又 係啦，冇錯啦， 即係抌鳩你心口嗰啲。 嗱，你借錢俾人啊，你永遠追唔到嘅嚇，你一係就冇一個朋友，一係就。又我都唔亂咗添，我都唔知講乜添。 屌你係咪俾人出賣得多，出賣得傻撚咗？ 多數都係啦，一講錢就真係冇感情嘅真係。 唔係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自己有個親身經歷。有一次咧，即係啱啱中學畢業冇幾耐，有個朋友啊約我出街喎，即係都連中學畢業你都知啦，都有一年冇見，以為有咩即 係男仔定女仔？ 男仔嚟嘅，以為大家有咩嘢大家傾下偈，見下面，咁啊約我去旺角，咁啊喺旺角火，即係旺角地鐵站等佢啦。等完佢之後，屌唔係，咁咧就約我去旺角火車站等啦，等唔係旺角地鐵站，等完之後咧，佢話去買對波鞋先。我話俾你聽，真係呢餐嘢賴嘢賴到啊，真係認曬。个扑街入到咧试波鞋，试完一隻之后又试第二隻，我话俾你听试第二隻之后咧，我发觉原来咧 Nike 啲波鞋真系跑得好烂快，佢老母第一时间冲出门口，走捻咗去啊！个售货员就话：咦，嗰个咪女朋友嚟，一齐入嚟 咯， 冇啦，焗俾啦，俾捻咗。嗰阵时啱啱出嚟做嘢，俾捻咗成七八嚿水，真系屌佢老母嚟唔切啦！之后都搵唔捻到佢。 呢个朋友值唔值七百蚊？ 值唔值七百蚊啊？你话咯。 我谂啊。 冇啊！認識真人是真面口真作風咯，呢啲 友情啊，真係好。 即係朋友我嚟出賣嘅， 即係我又試過好多年都冇聯絡啊！突然間就打個電話嚟話結婚嗰啲咧， 哇！我屌佢老母咯，真 係。你點睇呢啲真係？ 冇啊！我而家接撚到貼唔去啊！即係你咪俾我都冇所謂㗎，有餅卡你黏撚咗，餅卡食撚咗先，嗰邊有十蚊利是咪照食咯。 哦，咁樣咁如果係啲吉兒死咗嗰啲咧？ 吉兒啊！屌吉兒粒糖嘅食撚埋先啦。 是啊，一蚊啦， 一蚊搭车噶啦，可以。 搭边度车搭啊？搭咩车啊？ 一蚊，但好难搭， 凑多啦，凑得一蚊， 凑得一蚊搭。 所以咧，我就话，友情嗰啲咧，真系唔系话结婚啊、死啊、生仔嗰啲，真系平时真系好少，冇呢一个友情嘅，真系。 唔係以前咧，我細個嘅時候咧，好恨收信嘅，即係以前細個讀書咧，好恨收到信，朋友寄嚟啊，打電話俾你。而家最撚怕咧，第一收到信。嗱，而家收到信咧，唔係嗰啲乜撚嘢税局啦，就係嗰啲咩信用卡寄俾你啊，唔方好嘢啊，屌！第二樣嘢收電話，嗱，通常佢打嚟，喂啊，九護士啊，喂，我有單嘢咁樣嘅，喂，幫幫手得唔得？我而家必嗱麻煩你出嚟啊，咧唔係咁啊，大家咁女朋友。嗱，尤其而家大個最撚驚邊啲咧？三十幾歲人，啲仆街好似結婚啦，搬屋結婚。哇！我屌佢老母搬屋先金啊！大佬三條壯漢搬間幾百尺，兩條友住。哇！我上次幫個冚家拎搬，佢屋企唔知係咪我嚟屌你老尾走私販毒，塞幾撚多垃圾。我話俾你聽，上到佢屋企乜撚都未執，佢嘅搬屋係幫佢執屋搬屋，連上埋佢新屋上埋架，慘撚過去惠康百佳送貨造假。哇！我屌佢老尾啲嘢塞撚到滿撚曬，重撚到啊！我由朝頭早六點鐘搬撚到凌晨兩點幾。即係佢之後仲同你講喎，喂， 麻煩曬你啦，一齊去食餐飯。我屌你老味，食得落先得噶，大佬力保健都冇心機飲啦，直頭。 咁呢個朋友咁多年後再冇聯絡噶咯。 亂你老味啊！想亂撚埋咁嘅口咁滯啦。 嗰啲我哋即係有陣時即係友情呢樣嘢都可以引申啲或者延長去睇，我哋親情。都是屬於友情的。 親情下一集先講啊，屌，唔好咁快住啊，大佬，你講埋友情先啊。 啊，咁都俾你觸及嗰啲， 如果你講埋友情， 我哋講友情繼續咁啊。 喂，牛醫生，我想問你咧，你即係出嚟打工咁耐啊，你而家又事業有成啦，咁即係都有啲即係鋪位咁做下生意仔啊，咁我想問下你有冇啲狗閪入嚟揼鳩你心口啊？ 梗係呢樣嘢睇得多啦，呢啲 尤其啲門神係嘛，擺撚好撚大道門， 有多第一有多門神成日揸入嚟啊，又話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啊，跟住講一大輪嘢之後咧，就想同你買啲嘢啫，平啲得唔得？呢啲就係友情啦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當年咧搞生意嘅時候係咁撚樣。我話俾你聽，我搞撚咗幾盤生意，嗰啲撚樣係咁。我撞撚到香港最撚多係咩咧？門神，即係擺門叻撚過 Michael Jackson 嗰啲嘅門神。哇，幾撚多你咪狗閪擺到門大撚到嘔電，同你買屌你兩三蚊貨仔啊！屌你講講個口撚水，牙血都出撚埋。 可能我即係鋪嗰度冇擺一對門神，所以有咁多門神入嚟。呢啲門神咧，我哋廣東話都俗稱咧叫搭棚工人，因為佢哋搭棚好叻嘅，係我哋香港建築業基層嘅一個好重要嘅分子。香港有呢班人咧，其實經濟都好繁榮同埋穩定。 乜仲話繁榮穩定？我識你咁耐，你俾人抌心啊，抌過唔撚少啦，唔係撈批就呢樣嗰樣，如何如何大樹菠蘿？屌你又話呢度貴，嗰度貴貴，你唔好撚理啦，大佬啊！ 如果冇貴地，我哋點會經一事長一智啊？ 不過呢啲整緊撲街嚟㗎啦，名又唔講啦，屌中佢哋服啊，中唔撚少啦，真係。 希望大家反省下啦。 反佢老母咩？打佢嚟唔撚錢啦！呢啲撲街，屌！ 好啦，門神啦嚇，又有呢一個搭棚。工人啦，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嘅友情咧？系涉及到， 唔系点解我哋要从经济学呢个角度去睇咧？我觉得嗱，细个唔系咁嘅友情好捻纯真噶嘛，即系我哋话喂，屌你老母劈友啦，一齐去喂打交一齐去，而家屌你老母 都系劈，不过搭巴士嚟。你哋劈完我就嚟到啦。 唔係，同埋而家啲人唔講噶啦呢啲嘢，即係大家好現實噶嘛。 而家大家唔講義氣噶咯喎。 義氣係我嚟講，唔係我嚟做嘅。 冇錯， 即係好老實嘅一樣嘢講。你而家揾朋友，嗱你幫手嘅話，你每個人心目中有個價， 係有錢得噶啦， 有錢得噶啦，真係噶。即係你而家啲朋友揾得你嘅，唔係講錢銀就唔使講第二，因為而家真係好耐冇見啲朋友，都唔想見啦。 冇想冇耐冇見，有錢 好耐冇見唔想見，有錢人哋唔想見你。 或者我哋中咗合彩啦。可能會見翻啲朋友啦， 我諗多少少啦， 多少少， 唔係中咗六合彩，你唔想見你啲朋友啦，已經。即係而家啲朋友真係 可以見翻啲朋友咯， 即係全部都係嚟掠水嗰下嘢先得人驚喎。 所以即係你見我講嚟講去都唔係好想講，因為即係受個傷害太大。我哋咧香港人咧，即係特別急功近利啲嘢，真係要好細膩。一講到錢就真係嗰個朋友啊友情嘅關係建立於錢嗰度咧，所以就會出現咗好多呢啲咁嘅社會嘅問題出現。 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即係你尤其即係而家人到中年咧，睇朋友呢兩個字就真係好撚微妙。即係以前就好中意哇，大家一齊去唱卡拉 OK 啊！ 嗰位乜嘟咩嗰個咧，即係話朋友攞嚟出賣，絕對啱㗎。 係啊，朋友真係攞嚟出賣嗱，等一樣嘢 留翻最後一鋪，唔好一早咁快出賣咯。如果唔係，真係 一鋪過咯， 一鋪好嘥嘅。 嗱，等一樣嘢，我哋嗰個網站都係出賣朋友得翻嚟㗎。你都係抌朋友心口啫嘛，大佬。low pay OK 喎，又係 low pay 啊！你個 friend 佢唔係爭你人情債，上嚟同你做。我屌你老尾，朝頭早九點幾同你做，撚到晏晝三點幾，真係想打柴你。 我哋個 tradition 其實好盡心盡力嘅。你咁講佢，我哋又好似變咗質啦。 唔係，嗱，好老實講一樣嘢，我係好欣賞佢，同埋好尊重佢。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我係利用咗佢啊嘛， 冇錯， 即係朋友愛嚟利用同出賣啊嘛， 我哋都唔使主動出賣，佢已經自己出賣自己 啊！你咁講嘢，我家下次唔幫我哋整嘢啊！ 唔好，繼續。 唔係真係同我好老友，但係朋友而家即係我出嚟即係搞個生意先知呢樣嘢。哇！真係狗撚到你唔信㗎！而家啲撚樣，即係真係有少少錢利益就屌你即刻跳掣㗎啦！ 呢個社會真係都係悲慘嘅一面。 嗱，等於呢排即係。咁嘅年紀啊，中年啊，好撚多嗰啲朋友結婚啊，喂，得唔得閒啊？拍硬檔你做呢、這個 cameraman 都做得金啊！我話俾你聽 ，cameraman 啲撲街成日揾我做啊， 做兄弟洞房， 你又開兩位啊？做兄弟有你份洞房啊！屌，我都想做兄弟兼洞房，不過唔係你，都冇你份啊嘛，大佬， 埋單啦，找數咯，碌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上次做兄弟一次經歷就係、是，哇，幾撚撲街，即係蒙七咁早叫你起身啊，去到仲。 要找數， 冇錯啦。 即係我同你講，喂， 要做掌上壓嘅，仲要 唔係掌上壓都唔緊要啦。喂喂，阿九護士，喂，盼多買十桶飛檻翻嚟啊！攝影師要，哇，屌佢講完得噶咯喎，啲錢咧 係翻到嚟再啊，九護士去買多十打西餅。 係啊，屌真係啊，呢啲唔係講笑啊，硬撚咗大大話話成千蚊出嚟啊嗰度，屌佢老母真係，呢啲真係揾笨柒啦。之後佢電話都冇過俾你啊，大佬。 我啲好朋友啦，因為咧佢點講咧，十千零蚊算少㗎啦，我唔要你找埋單嗰條數啦， 打佢老母嚟唔切啦呢啲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從經濟學嘅角度嚟睇，而家朋友即係同錢掛鈎，同錢誒。每個人心目中有口價，譬如你話阿牛醫生你值幾多啊？個牛醫生值五千嘅，咁借曬五千俾你，咪算撚數咯。等於你阿九護士你值幾多？你值三千，我借曬三千，你算撚數咯。即係而家睇得好撚淡嘅嘢。 最好我值五十萬就好啦。 你可以撚埋，屌你賣撚埋屎忽，你都未值五十萬啊！仆街仔。好啦，今個禮拜我哋講嘅又差唔多，要啲到下個禮拜我哋又從另一個角度。 下禮拜係咪講鬼節啊？ 即係今個月鬼。嗱，鬼節呢樣嘢我話俾你聽，我日日都見㗎啦。點見咧？一朝頭早起身就見啦，見咩鬼啊？見窮鬼咯！屌，一照撚到塊鏡見窮鬼，翻工見撚到成班屎忽鬼，我屌佢老味，幾撚猛啊！ 我哋咁講咩好啊？下次 下個禮拜講下親情啦， 講親情犀利啊！ 咁好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，老友。 今次幾多分？